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咧，就非常之其实如果唔系因为法国呢单嘢咧，恐袭呢单嘢咧，其实香港冇乜新闻嘅，老实讲系。 咁啊，花生糖都不少新闻啊， 不少新闻，而且好多花生添。咁啊，我觉得好好笑啦。咁啊，自己兜我就喺度讲紧呢个叫做系。 你特别强调啊，嗰、那个唔系封烟，系封欧。唉，笑到碌地，我哋 咁啊，金英打俾佢打俾我啊嘛，佢拨火啊嘛，佢喺度即系啊，佢想派花生啊嘛，或者想谷 waiting 啊嘛，大佬想拉近佢同埋呢个决战中环嘅距离啊嘛。 喂，老实讲。我都唔係鍾意各打五十大板嘅人，因為我通常我都 有咩想講呢阿哥 一定會即係表達立場嘅。但我覺得呢喺無論即係雙蕭又好加圖傑又好或者女王都好呢其實呢佢哋都未能夠拆解成個問題嘅真相。不過我先講一樣嘢佢即係蕭少滔又好女王都好啦或者圖傑都好啦佢有啲 point 呢係 valid 嘅。當然佢有過火呢個地方應該我再講。有邊幾個 point 我都係 valid 嘅呢第一佢話西方輿論呢今次呢係班左膠嘅輿論呢、就係睇到法國嗰百幾人呢睇到好大。但係其實每一日呢喺中東嘅地區呢都好多無辜嘅平民呢係死亡。嗱呢一個呢佢真係話緊我哋呢好多時呢係有 double standard, 雙重標準。 咁即係等於嗰啲本土派呢即係一見到左膠言論就話喂黎巴嫩啦、啊、黎巴嫩去一邊啦、啊、即係咁樣即刻去嗰、那個反應就係咁樣。 所以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呢我就 Anthony 你頭先嘅感覺啦。咁、但係後咩我再諗一諗佢係喎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有雙重標準。 咁咪呢樣嘢呢就好似正如譚博平時講啦因為你接觸嗰啲呢都有啲美帝嘅即係媒體係咪 CNN 啊 BBC 啊。咁你吸 淡 嗰啲 coverage 全部都係嗰啲嚟㗎嘛係咪先。咁你咁你你可以睇返半島電視台㗎係咪咁半島電視台可能會有跟進 㗎。日日都講啲。 日日都講㗎。咁但問題就係話佢係上唔到我哋 news feed 個 Facebook 啊個 news feed 嗰度啊嘛。 唔係如果你要咩有㗎。 但係唔多啦。 睇你啲 fan 會唔會 share 啦呢、這個。 即係唔會冚晒啦。即係佢話有啲人我哋係偽善嘅。就係點解呢偽善係在於呢就是我哋全部轉晒啲即係法國旗嘅頭像。 又唔見你轉黎巴嫩頭像。 係啦。但呢個我覺得呢即係當然 ,Anthony 嘅講法係可以博到我話屌咁你即係話所有嘢我都要關心嘅啫咁即係話所有嘢都唔使關心係咪但係我覺得即係你作為即係左膠嘅話呢你認自己係左膠嘅話呢你係需要承認我哋過去呢係俾西方嘅輿論或者傳媒呢 牽住鼻子走。 扯住我哋嘅。 一系咁样，你好似金英琴日就话佢不嬲咧，都喺度支帮在港巴勒斯坦人就组织一啲游行示威，吓、啊、就走去声援受压迫嘅巴勒斯坦人，你可唔可以咁样做先？ 我会噶， 唔系事实上， 喂，我僆仔嘅时候，我记得咪就系唔知八六定八五年啦，啱啱读大学一两年嗰时候，咪走去美国领事馆门口抗议，咪就系支持呢、這、一个。 以色列 唔系对唔住支持呢个巴勒斯坦，如果你咪支持以色列，你真系 支持哦，你支持巴勒斯坦 就 系嘛？ 就系要求美国佬唔好再干预呢一个嘅中东嘅事务，要求以色列还翻呢个加沙同埋呢个西岸咯。屌咁咪即系左交。 但你天主教徒嚟嘅，天主教徒唔系话要支持上帝嘅选民嘅咩？因为我听到真系唔少团体嘅讲紧呢样嘢嘅。 以色列人咧，其实系只系相信旧约嘅圣经， 系啦， 犹太教，因为佢唔相信耶稣啊。因为佢刺杀咗耶稣嘛，钉佢再上十字架嘛，你记唔记得我哋读圣经嗰本历史唔知系坚定流啦，但系都读过啦吓、啊，就系、是、佢号称自己为呢个犹太人嘅君王嘛， 系啊， 杀死他杀死他嘛，记唔记得啊？你唔记得咗啦？ 我记得，但系我讲紧好多人读紧新约，但系唔知点解撑呢班上帝嘅选民啊嘛，所以咪趁呢个机会，即系俾你澄清下。 如果我唔系上帝嘅选民，啊顶你个肺真系大佬！ 咁但係耶稣系讲 即係人人平等㗎嘛。 啱。所以有啲人個講法就話耶穌呢，即係佢由十五至十二三歲開始呢，有一段嘅歷史嘅時間呢係唔見咗嘅。有啲人話呢，佢去咗呢個印度，就唔知學佛啦定係點樣。所以呢佢嗰套嘢呢就係好多即係愛啊、包容啊，即係人哋打你左邊面，我俾返右邊面，人哋打埋佢啊，唔係 eye for an eye，tooth for a tooth 咁樣囉。咁所以其實佢係有少少係改變咗嘅，即係呢個所謂嘅基督教文明。但我想講第二點，即係講完第一點啦，我覺得佢另外一個 point 佢哋 valid 嘅呢，就係在於呢呢、這個世界呢免費午餐就容易請。嗱，香港人我覺得有一點呢，或者左膠都要反省，就係如果我哋大家每人拎十分一嘅人工出嚟，去頂班難民，你會唔會？嗱，呢一個就真係要真心問啦，係咪？而家梗係口講梗係容易啦。嗱，佢係 valid 嘅喎，大佬啊，你無限制係咁收，咁跟住咧，你係唔需要付出代價，因為人哋嗰邊頂啊嘛。歐洲人頂啊嘛，咁歐洲人係有大愛嘅，因為大部分嗰度係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國家嚟噶嘛。 琴日阿蕭公係嘛，就佢講一樣嘢就係話咧，麥克爾咧就其實幾唔負責任嘅，咁啊一開始嘅時候就嚇叫做 係頂八十萬啊嘛， 頂八十萬啦，咁啊第一個咧即係叫做封關嗰個就係佢啦，即係收緊政策嗰係佢啦，甚至乎咧即係極端到就係話嗰陣時呢、這個神根公約啊。即係嗰個協定呢就臨時就suspend 啦，係咪？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即係阿麥克爾其實係欠呢個歐洲人一個交代，老實 唔係，但我覺得咁諗，其實你要從一個政治角度分析，因為點解呢？作為麥克爾，其實老實講，佢嘅政黨係一個保守嘅政黨嚟嘅。保守嘅政黨通常呢就係用治理角度作為考慮，即係經濟上面係大右派啦，自由市場啊，呢咁樣嘅做法啦，減少政府嘅干預咧，而對一啲所謂嘅少數民族或者係新移民嗰啲咧，係相對上咧係收緊個政策。 但唔係喎， 佢調翻轉頭，點解要咁樣做咧？嗱，有兩個根本嘅原因，我揾到，大家諗清楚。第一，佢一定係諗緊就係德國作為一個世界個地位同埋角色嘅問題，佢搶呢下先手係一個政治考慮嚟嘅。你諗下，佢一講嘅時候，麥克爾。哇！惹到全世界人都拍晒手掌。咁當然啦，佢係受到好大嘅選民嘅壓力，因為嗰張細路女嗰張相咧係好震撼人心。 細路仔， 嗰張相咧，你叫我攞一半身家出嚟咧，即係確實我係左膠啦。你叫我攞一半身家出嚟，我都滯嘅。即係你我唔可以容忍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噶嘛？喂，你歐洲係全世界即係最主要嘅文明。嘅主導嘅主流社會嚟噶嘛？你講緊基督教文明，你點可以對生命係咁樣睇法嘅咁樣？喂，呢個係好自然嘅。佢所以佢受到選民壓力，佢都諗日後嘅經濟嘅問題。你知道歐洲嘅地方個人口老化咁嚴重，你一定係透過吸納呢啲咁嘅新移民、新嘅勞動力嚟幫助自己嘅經濟嘛。咁但係當然啦，後期第一，喂計咗條數都幾大鑊嘅喎。一來你 screening 嗰度要有。即係好嚴謹嘅情況， 咁咪變咗眼高手低咯，係咪？ 同埋佢好多州政府啊，嗰啲州長係反對。 係， 我點頂啊，大哥？喂，你出嚟噏一句就容易啊，大哥，跟住我去做嘅時候困難啊嘛。咪所以我覺得佢呢個 point 都係即係 valid 嘅，在於就係咧，喂，如果大家話要收嘅時候，你肯唔肯願意付出呢個代價先？嗱，歐洲人咧好多咧，即係相對即係美洲，例如美國佬嗰啲咁樣咧，其實已經係。大左膠大左派嚟嘅，你諗下佢嘅稅率幾高？其實就係話透過我哋嘅財富分配，透過我哋嘅税制啊嘛，如果你抽我30-40%，即係話你懲罰緊一啲能力高嘅人同埋勤力嘅人啊，難聽啲講齊，喂，其實都係唔公平喎，某程度上。但係佢哋嘅社會願意咁樣做，因為你有基督教文明喺度啊嘛，就我愛啊嘛，大佬就包容啊嘛，大愛啊嘛，即使你能力比我差少少，唉屌！請你食啦呢餐飯，咁嗰種嘅諗法嚟噶嘛，係咪？咁但係香港係咪真係好多呢咁嘅人咧？你諗下， 唔係事實上係，事實上係，尤其係即係如果你話喺各方面嘅即係民生上面壓迫啊，你話而家啲公屋啊，即係好似今日我見到即係你都 share 過嚟啊，嗰、那個叫立場新聞啊，你都見到嗰啲即係你就係講觀塘啊，即係佢嗰叫咩啊？雙觀區啊定咩啊？嗰兩個屋村啊，雙彩區，喂，即係幾乎係有百分之，即係如果你有10,000-5人嚟講啊，得1萬有1萬人都係大陸出世嘅， 咁其實你係喎，你即係你生活上面見到係嘅喎。 唔係，咁你愿唔願意？即係你作為真左膠嘅話，你愿唔願意係、啊、即係要自己付出少少嘅代價，去令到其他人減輕痛苦呢？ 嗯， 唔好話快樂啦，減輕痛苦呢？咁樣。咁你見到歐洲咁，因為你自己辣到唔埋身啊嘛。 唔係嗱，呢、這個 辣唔埋身嘛、這個。你香港人當年都係㗎，越南難民嗰陣時候，個個人都好努力咁反對 嘅 喎。 唔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如果你香港人嘅善心啊、利他啊呢啲咁嘅嘢咧，同情心啦、啊，其實香港係過往一直以嚟都不缺乏嘅。即係你睇下嗰陣時，喂拉屎一次最大規模嘅同情心嘅展現就係呢、這個四川大地震啊嘛。但係法國四川大地震嗰啲即係捐款全部俾啲貪官挪用咗之後咧， 喂開始打擊大家嘅善心。 系啦，冇啦，已經係連呢啲 唔係我問啫，我問呢個問題，即係當你去撐，你去屌鳩、嗯，即係陶傑屌鳩，即係呢個蕭少滔嘅時候，你都要問自己個問題。 嗱，用同樣道理，其實我頭先即係講翻，即係你話四川大地震嘅例子，就係話你嗰啲善心發咗出去，究竟係咪可以幫到人？定還是你幫人之後， 唔係咁，我唔可以因為我發咗呢個善心出去，我捐咗個款或者我捐咗個物資，中途喺技術上有問題嘅話，我就即係以後都唔敢做噶嘛。當然呢個係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嘅警戒啦。 法國嘅例子咧就話俾你聽啦，嗱，如果你自己係大發善心去收留啲人嘅話，嗰啲人。系咪会到即系调翻转枪头嚟对付你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咧，嗱呢样嘢咧，即系本土派系 valid 嘅。即系如果系咁样啊， 所以咧跳到第三点啦，就 Anthony 你想讲呢点，就系佢哋话你个风险系数系 值唔值得你帮啦？简单嚟讲就系话 风险系数会高咗嘛？ 啊，值唔值得你帮啦？ 即系话你越多呢啲难民嘅时候，同样道理，亦都增加咗个风险，就系话啲恐怖袭击啊嘛。 系。 某程度上係 valid 嘅，嗱，頭先我講咗三點，即係包括你西方嘅輿論係即係只係好似睇到法國呢件事咧， 嗱， 就先係覺得係好大鑊。 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啦，我哋要講翻個事實啦。個事實就係話今次嘅恐襲咧，即係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就話執到嗰啲恐怖分子啊，嗰啲所謂嘅 passport 啦，係咪嗰啲護照啦，喂話嗰啲人係難民嚟㗎啦，咁而家咧。个事实就话俾你听，证实咗啦。咁嗰度至少有八个人啦，就话八个空头里，我八个空徒里边咧，其实嗰啲人都系全部都系持有欧洲护照嘅，即系唔系难民嚟嘅，即系有难民证嗰啲咧，就系佢系原来佢好似话系假嘅，原来系。咁啊，好多 check 晒出嚟啦。喂，咁最多人住嘅就系最多人嘅地方咧，就系比利时。 咪所以咧，嗱。頭先講嗰點咧，其實就 嗰啲移民唔係難民， 我就想講個分析架構嘅問題。 嗯， 其實一嘢就已經講完， 嗯， 唔需要長篇大論。我諗大家讀過即係社會科學啊 ，Vincent 嗰啲咁樣，我哋坐喺度全部都讀社會科學嘅咧。Correlation 英文叫做相聯性、相關性，同 cause and effect 兩者係咪有分別先？一句到尾講完㗎啦。所有 point 都俾我擊破啦，已經點解啊？嗰兩樣嘢同時出現，有難民出現，有恐怖襲擊，冇因果關係噶嘛，大哥。 嗱，而 係咪 嗱個因果關係 有 correlation 等於有 cause and effect 啊嘛？ 嗱，呢兩件事係同時間出現， 冇錯。 但係唔代表佢哋之間係有一個因果關係。 冇錯，如果你用統計學上嘅角度去講嘅時候，你係要計所謂嘅回歸分析啊嘛，記唔記得啊？ 係係 regression model 啊嘛，好複雜㗎。 唔 係 你講呢啲嘢，聽眾唔明㗎啦。 唔緊要，即係話咧嗰個解釋俾你聽嗰樣嘢就係咧個真正嘅原因同埋結果係乜嘢啊？唔系两样嘢同时出现，嗰样嘢就代表佢因果关系嘅。阿哥，咁你日日都太阳东方升起啦，咁系咪导致恐袭啊？嗱，我呢个好极端嘅例子，但系帮大家拆解嗰个问题啊嘛。 系嗱 ，ISIS 喺叙利亚同埋呢个伊拉克嘅武器咧，系产生大量难民。咁呢班难民。即係有啲人呢就即係將佢操作為就係呢啲 ISIS 嚟嘅，或者係有部分係 ISIS 嚟嘅，咁然之後呢就潛入咗佢啲難民入面就攻擊呢個歐洲大陸，咁而法國呢就係受害者啦。嗱呢個呢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假設啦。 嗱先駁呢個論點先啦，好簡單嘅道理啫。如果你作為恐怖分子，我要去法國炸呢一個嘅即係足球場又好嗰啲攞 AK-47 去射嗰啲酒吧都好啦。是好多方法入的嘛。 嗯。 正式入境，揸住个护照，你估个个都入唔到啊？你真系全部 blacklist 晒啊！哇，你咪本书咁厚，个电脑咪系咁入，日日都喺度更新，咁多 ISIS 嘅人。此其一，此其二系咩？可以偷渡啊嘛，大哥！一定要 go through 难民呢个途径嘅咩？所以你一定要证明嗰个途径系唯一嘅途径，而嗰班人全部都系嗰班人，你嘅论点先成立噶嘛？ 嗯，同埋咧，嗱呢一个月里边咧，系分别有三个国家受袭嘅。咁啊，当然最多人注意嘅就系法国啦，其次就系呢个黎巴嫩啦，跟住仲有第三个国家，好少人提及嘅，或者已经系俾即系已经冇乜人再去记得啦。即系但系其实都严重，咪就系即系俄国咯， 加塔西奈半岛嗰边被炸嘅， 即系其实都系针对俄罗斯啦。 系啊， 系啦，三个国家都分别受袭。但其实咧 ，ISIS 承认咗责任啊。 啊 ，OK， 嗱，所以咧，好简单嘅道理嘅啫。讲翻用另外一个真系真正嘅因果分析嘅关系，就系在于咧，点解有恐袭？大家答到啦。 嗯， 因为有 ISIS， 而 ISIS 要报复啊嘛。而呢三个国家就系因为参与呢个空袭大行动，即系搞到 ISIS 咧就要报复啊嘛。 跟住再问你一个问题，点解有 ISIS？ 嗱，如果你再 你一路咁样推落去咧。所以之前嗰啲全部错晒噶啦。 如果你讲点解有 ISIS 咧，你可以分近同埋远，最远咧就讲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呢个即系中东 系 乱 Q 咁划界，咁啊搞到族群嘅斗争咧就非常之犀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嘅后遗症系 即系嗰个 西方列强国家为咗呢一个嘅以色列嘅复国运动乱 Q 咁划界，制造嗰啲。衝突同埋仇恨， 而且係嚴重偏袒呢個。 第二次，佢哋大部分嘅人都係走咗去巴勒斯坦嗰度復國，先咁樣先至搞咁嘅嘢出嚟嘅。 最 緊因係乜嘢咧？你諗下雙子塔嗰單嘢，你美國佬要打呢一個嘅塔利班啊嘛，跟住打埋伊拉克啊嘛，咪搞咗個 ISIS 出嚟咯。跟住搞埋个叙利亚咯， 其实就 是、人哋要犹太复国，所以有政治嘅因素，亦都有文化冲突嘅因素啊嘛。我寻日听阿萧少讲，佢话嗰个唔系文化冲突，我话吓，嗰、那个系基督教文明同埋回教文明嘅冲突啊。阿哥，你谂下，点解镬镬都拣法国？查理周刊咪拣法国？今次嘅恐袭咪拣法国？点解拣法国？是啊，头先 Anthony 讲了一半的答案的了已经，不过我哋啱啱即系未接到落去啫。下一半的答案是乜嘢？法国的政府表面上是讲博爱同埋包容，但系一落到去社区的层面的时候咧，其实就已经唔系啦。穆斯林的人是受到好大的歧视，包括你谂下你立例，女人如果我系相信回教徒的话。我是不可以戴头纱啊！ 唔系呢个琴日 嗱，我如果我唔会沟一条回教妹是戴条头纱嘅，不过我会尊重你啊嘛，我会尊重你的宗教信仰。点解呢班人融入唔到呢个西方嘅社会？就是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揾工都揾唔到，食都揾唔到，即系话有阶级问题咯。即系有呢个宗教背后嘅原因啦。咁呢个仲系文明冲突，系乜叫嘢呢？你就将个责任摆咗去回教徒，就话佢要政教合一。屌！ 嗱，其实咁讲啦，即系 屌 呢个 ISIS 咧，即系多数都系，即系我哋旧年已经讲过啦。点解会有即系世界各国唔同嘅地方都会有 ISIS 咧？咁啊，即系最多嘅问题就系在于咧，就系嗰个叫做我哋讲，即系社会入边嘅 deviant 啫，即系嗰啲系即係比較異類啊，俾人或者係唔係一個主流社會裏面係成功嘅人啦咁樣，咁有啲就係僆仔貪刺激啊，又有女婚啊，係咪？咁佢哋未必係回教徒嚟嘅。 點解佢會成為即係例如比利時或者法國呢咁嘅地方？你諗下，法國總統即刻出嚟噏啦，係本國同埋外地嘅力量係作出戰爭嘅行為啊嘛。其實根本好多係美法國嘅國民嚟噶，都唔使偷渡入境添啦。 咁佢都係移民就唔係難民啦。 冇錯啦。 啊！ 咁所以我问个问题就系、是，喂个 cause and effect 喺边度啊？唔好将结果同埋原因倒转啦，即系倒果为因啦。 嗯， 而家呢个系结果嚟嘅，有难民系结果，有恐袭系结果， 原因系在于边度？ 但系佢哋系受害者，你要知道。 冇错啦， 佢哋系 ISIS 嘅受害者。 嗱，你话嗱有啲 point 我认同，即系你话要需要好严谨嘅 screening 嘅程序， 系 唔好搞错边啲系经济难民同埋政治难民。所以我都认为好难分 噶。其实佢已经系做紧噶啦， 系错啦。但系问题就系陶杰，佢就话唔应该无限量咁样收，从来冇人讲有无限量，系佢自己编咗呢度，将嗰个问题极端化，然之后方便佢自己去即系做驳斥嘅啫。 冇错啦， 你睇 喂，所以从来都系你个 screen process 够唔够严谨，咁你咪执正佢咯。你认为个 level 我要收几多，咁我咪定咯。 唔系你扭曲个事实，去方便你辩论。 萧少涛嗰度就已经解释咗嘅。你除咗有《神根公约》讲紧呢一个嘅就系消灭国界啊嘛。但同时一样嘢，佢亦都讲紧有刀柏林话，你首先要经过希腊啊， 系啦，呢啲前沿国家， 国家就将 screen 晒，然后入到嚟法国、德国呢啲地方，嗰班人系已经系隔咗好几层 啦。你讲完乜神根乜刀柏林都冇卵用啊！我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全部嗰啲唔系原因嚟噶，你只系 show off 话俾我听，你咩识咩叫神根，咩叫刀柏林 啊？ 真正嘅原因我而家解释啊嘛， 系啊， 我而家驳斥陶杰啊嘛，驳斥嗰啲人认为难民系导致到今次恐袭嘅原因，错晒啊！同刀柏林关刀柏林意咩事啫？ 我知啊，佢讲紧无限量嗰样嘢啊嘛，无限量嗰一样嘢，首先就系你已经俾所有隔绝咗噶啦嘛。 咁你作为一个欧洲即系联盟，你咪开会咪倾过咯。我理得你。几年前的神根，几年的刀柏林啫。今年是2015年，我在伦敦倾就得唔得？喂 ，ISIS 系呢两年先发生嘅啫嘛。咁你而家咪解决个问题咯？咁你使唔使承担呢个责任啊？ 唔 系，系咪真系好似阿陶杰嗰啲游戏文章咁？ 唔系而家 话踢啲人出公海咧？ 嗱，你讲个执行层面嘅问题，咁执行层面嘅问题咧，就同埋呢个原则问题咧就分开先。原则问题 你唔可以因为嗰个执行嘅问题，导致到你嗰个原则都系 break 咗佢噶嘛？ 嗱，执行嘅问题就在于咧，就我哋头先讲过啦，就系因为就阿默克尔就未得到共识之前咧，已经开打个头，就话自己要无限量收，咁就令到好多人咧，即系涌入去你嗰度啦，咁样样，咁啊令到就系话啲前沿国家咧，抵受咗好多不必要嘅压力，咁呢样嘢咧， 放屁啊嘛， 系啦，放屁，咁呢个咧就系执行嘅问题，咁但系原则嘅问题啦，就系讲紧难民啦，难民嗰班人其实。喂，第一就係頭先講過啦，即係呢八個即係恐怖分子，佢哋唔係難民嚟先，呢個係移民問題，移民嘅問題就係移民去處理，係咪？ 唔係，就算我打句問句，當有難民啦，咁點咧？咁點咧？如果嗰度恐怖分子裏邊真係有難民，我都講過俾你聽，佢用好多方法都入到啦，要搞呢個恐襲。 如果 係嗱、啊，喂，如果我要喺香港即係炸呢個 IFC 嘅話，我唔需要揾個香港人幫我配合啊？点解会有咁嘅香港人啊？就系头先你咁讲啊嘛，你制造咗恐怖分子嘅温床啊嘛，因为你嗰个宗教系被歧视啊嘛，你嘅经济地位喺个地方融入唔到个西方社会啊嘛，而你个政府表面上就系绑紧博爱，但系你一落到执行呢啲层面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系歧视紧人嘅宗教啊嘛，咁你咪制造咗呢个温床咯？除咗喺政治上，你西方国家将你自己。嗰套嘅軍事嘅力量係加諸人哋嘅身上。 係，其實咧， 到尾你要消滅恐怖分子啲 IS 呢一班咁嘅魔鬼，你首先一樣嘢你要了解，即係製造魔鬼嘅根源喺邊度。 冇錯啦， 呢樣嘢我 呢個就係我嘅 point 啦。即係所以陶傑又好，阿蕭少都好。即系陶杰就读英国文学嘅，萧少就读工商管的，即系我都实不相瞒啦。 你真系梁安琪上身啊！你 即系我都实不相瞒啦。喂，其实头先嗰啲概念 correlation 又好 ，cause and effect 又好 ，regression model 都好，我唔知佢哋真系根本佢知唔知啊？ 可以系嗱。 common sense 你觉得系 唔系？即系嗱，你头先讲一样嘢咧，即系我觉得 咁冇理由 common sense 都讲错噶。 咁我覺得 都繼續講喎、啊。 你話法國偽善嗰樣嘢就執行層面咧就做唔到佢博愛啦。咁但係美國嗰度咧，即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表揚奧巴馬嘅。即係其實抵佢攞呢個叫做係諾貝爾和平獎嘅。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你係反諷係？ 唔係真係嘅。第一樣嘢就係嗰陣時咧，你記唔記得有條友有個即係中東裔嘅僆仔就整咗個鐘出嚟，即係諗住自己徒手整個鐘出嚟啊嘛，係咪？ 跟住俾人話係炸， 跟住俾人話炸彈襲擊啊嘛。即系呢个系 stereotype 嚟噶嘛？即系因为佢系一个中东细路， 啊，整个成个大伤成个大击咁嘅钟出嚟，然之后咧就令到嗰啲人咧就非常之敏感。第一就系嗰啲叫做系差佬啊，佢哋自己本身就系因为有个 stereotype 嘅印象，咁佢哋先至会咁样做啊嘛，先咁紧张啊嘛。 跟住奥巴马就， 但系奥巴马第一时间 表示歉意，跟住请咗佢总统府。 系啦。喂，即系 所以其实我咪就系讲紧你发觉点解系一个或者比利时都好，呢啲系制造咗恐怖分子嘅温床，就系、是、其实你喺个社会嘅层面，唔好讲政府嘅政策嘅问题，即系除咗话唔俾戴头纱啊，即系歧视人嘅宗教之外，其实你嗰啲人都唔能够包容一啲即系同你有唔同意见嘅人。 嗱，如果你话下面嘅即系一般嘅市民或者一啲咧公务员啊，或者系做一啲一啲前线嘅公派，无可厚非，因为其实讲真，佢哋会有咁样嘅印象，唔出奇，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即系政治领袖嘅层面，我觉得今次阿奥朗德都做得好好啊，佢即时就话：喂，我哋系唔可以以仇恨嚟回应呢、這个。难民啊嘛，喂，佢哋亦都系无辜啊嘛， 仲有啊， 亦都系同时间讲，我两年内我亦都会即系信守我承诺，就收翻30,000个难民。 啱啦，我正想讲呢、這个。 系啊， 喂，其实人哋已经 clarify 得好清楚啦，点顶啊？即系拖出公海，虽然我都觉得系戏言噶啦，即系话要限制收，其实讲得具体啲就得噶啦，要加强个 screening 嘅 process， 唔可以俾人博网，系咪？我哋都有限度嘅，因为我哋资源有限。即係我可以攞10蚊出嚟，即係揾100蚊嘅時候，但我100蚊唔可以攞70出嚟㗎，大哥。 但係你諗翻轉頭，佢收難民呢一樣嘢，會唔會只不過擺個姿態咧？佢點樣走去做一個社會政策，加強翻即係回教同埋天主教徒之間嘅融和呢一個先更加緊要 咧？ 呢個就係根源咯。 呢個就係 啦。同埋你喺西方，例如而家美國都痛定思痛啊，今次點解佢唔狂轟猛炸，甚至派地面部隊入去啊，大哥？佢唔識咩？即係要解決 ISI 嘅問題，一定要派呢個咩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仇恨中恨咗嘅時候，就根本係好難再消除㗎啦。喂，呢、這個世界點有無緣無故嘅愛，同埋邊有無緣無故嘅恨㗎？一定係有原因㗎嘛。所以兩個結果，恐襲 ISIS， 甚至乎係西方同埋呢一個嘅回教文明嘅衝突。兩個是現象，後者就是個原因，不要搞錯了，倒果為因啦。轉頭回嚟，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anut.com。